叮当反食，我哋最积极 ，HK 偏得多金，我系谭志强。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好啦，咁第三節咧，第一樣要提一提大家就係，原來有一點咧， 唔係發覺自己賴嘢， 係發覺自己賴嘅嘢之後， 你我哋阿嘉強打俾我話，我唱咗佢首歌，咁我應該點啊？律師甲， 我呢度提到一點咧，就是、根據個新例啦嚇，第日咧，如果大家唔好彩啦，真係被認為啦嚇，係覺得你係侵咗權啦，咁咧就記住咯，千祈唔好做任何咧不合理行為啦。 即係超明公主要聽住。 啊！就去咧做任何嘅嘢咧，系去构成就系去啊 destroy 啊、烧啊吓，即系、就是、总之去想整走嗰啲侵权嘢啊，嗰啲嘅证据啊。因为如果你尝试去搞嗰啲咁嘅证据咧，去扮冇发生过咧，咁咧就个法庭系有权咧就系、是、加重嗰个赔偿金额嘅。 即系上年咧雨伞运动咧，好多人一俾人拉之后就退出啲 Facebook group 啊嗰啲嘅动作， 系有 delete。即系呢单嘢都系唔适用噶，记住啊！即系嗰啲咧，系可以被 define 成为一个呢个 additional damage， 系要计赔多啲钱。 惨到 delete 又唔得 ，capital 又唔得，真系搞笑啊！真系， 我真系想死啊！即系嗰堆嘢遇到，哎呀死啊！俾人捉咗。 我 delete 咗，啲人又唔可以 cap 我图噶嘛，咁咪冇事咯。 讲讲嗰个嗰个来源啦，喺修订条例入边嘅第55条啦，咁咧就话咧喺嗰个原本嘅 copyright 嘅 law 入边咧，嗰、那个 ordinance 嘅 section 108啦，括弧二括弧细 c 啦，佢就会加我就系讲嗰样嘢落去嘅，就是、你唔可以去即系、就是、我简单我即系你唔可以 tamp 嗰啲 evidence 啦，如果俾发现咧，咁咧系可以加你个赔偿金额嘅。 咁我可唔可以告翻人哋 cap 图？ 唔系简单，即系简单理解咧。如果我喺个 Facebook post 嗰度出咗事咧，我系唔可以 delete 呢个 post 噶。不过如果有人系 cap 咗我 Facebook post 呢个图，走去告翻我话嗰个人咧， 即系我 delete 咗。咦？点解你有 cap 图？我又告翻你先。 唔系，问下律师格系咪咁嘅事先？ 梗系唔系啦。 但系老实讲，咁笑啊？到咗现实上呢嚿嘢点运作嘅咧，我都要 你都唔知啊？ 研究下佢到底佢事實上最後會寫成點咯，因為佢好怪嘅。咁咧佢又話咧 ，the likelihood 咧 of widespread circulation of infringing copy as a result of the infringement， 所以呢個又係另外一個原因咧，可以加賠償。咁但我又唔明，我自己都唔明啊。 咁 即係我唔整走佢。 係咯。 OK， 但係佢話佢唔可以 destroy， 唔可以 conceal 啊嘛。咁嚇或者 digest 嗰啲 evidence 啊嘛。 咁但係佢又。我又即系咁，即系其实我可以做同唔可以做啲乜咧？我而家 喺度等你，等你赖咯。 好，咁我 Facebook post 会 high 咗佢，又或者 only me 先知 咯。high 都话 high 唔得， 系咪？即系你点咧？我都唔系好知啊。即系你如果又仲摆喺个网嗰度，假设你 Facebook 出咗啲嘢， 吓 嘢。 唔系我 causing damage to 你， 所以 试话 呢铺正啊，佢就唔 delete 个 post 啊。 咁你點呢？咁如果你擺喺度咩都唔做，咁但你又會話係個 likely of widespread circulation of 你個 infringing copy 又會 越嚟越多人睇咯。 因為你擺喺度，梗係容易俾人哋 circulate 㗎嘛。咁我擺喺度任人 circulate 又唔得，咁但係 整走佢 又唔得。 我 destroy 佢 conceal 佢 digest 佢又唔啱，咁其實我到底應該點處理嗰嚿？我都唔係好知喎，其實。但係有個咁樣好 interesting 嘅 point， 好似大家可以 唔 係我咪諗下啦。 我咪戲仿或者模仿滑稽同埋諷刺咗佢咯。 即係我真係唔好知道。所以呢個條文係好有趣嘅。 咁喂，咁你哋法政會師係咪應該揾呢啲專業方面嘅人才俾意見你哋啫？啊，寫到咁即係算點啫？吓、啊，你哋冇跟进嘅咩？吓、啊，你冇跟进嘅咩？ 唔系，我哋系嗰啲一般人有兴趣嗰啲，就会抽咗出嚟做懒人包啫。大佬去到咁入嘅，其实条条都有嘢搞啦。 系咪啊？ 不，其实 overall 我哋系觉得咧，其实呢个 revise 嘅叫咩修订咗系好咗嘅、嗯，只不过未去到最好。 我 同埋嗰个症结就系咧。即係就唔知點解啲政府無論出嚟講幾多嘢話你唔使驚嘅，我哋唔會有事嘅。但係香港市民對政府都冇嗰個信心咯，即係覺得你一定啊騙我嚟嘅咁樣咯。 我都明白，所以其實各方人士都希望呢樣嘢盡快通過佢嘅，包括周浩鼎。咁所以咧，唔係大家係要阻住個地球轉嘅， 但係要 包埋嗰啲修订案， 系通过咗三万个修订案咪 OK 咯，系嘛？ 系咯，公平使用啫嘛。 咁啊，讲咗两样咁有营养嘅，讲冇乜营养嘅嘢啦，又或者讲啲轻松啲嘅嘢啦。咁头先我问律师佢话，啊，啱讲个话题你揸车噶嗬？佢话啊，我司机揸咁。即系我好无地自容嘅啫，你而家听到呢啲嘢真系 有只乜乌鸦飞 过，系啊，只乌鸦飞过。阿丹娜，阿丹娜你揸车个，你又话听有，一日有得冇嘅啫系嘛？ 司机揸咯， 又系 我有司机咯， 系嘛？你又好啦，我冇司机，我要自己揸啦。咁大家要留意，原来牛肉干啊， 牛肉干算唔算？ 将会啊 Uber 你小心喎，系嘛？而家告司机就而家迟啲会唔会告埋搭嗰个？ 算啦，到时先算啦， 系嘛？到时又要发证律师， 发不自中， 系咪啊？又出众， 发不自中， 系啦，就发不自中啦，系嘛？咁啊，你要知道，原来牛肉干就系加价咯。亦都准备研究呢个道路收费系统，或者准备出咨询文件咯。咁其实我真系好想同两位分享一下嘅驾驶嘅经验系咩呢？即系首先，大家最憎系乜嘢时候塞车呢？因为佢而家好多譬如加价牛肉干啊，又或者所谓叫做道路收费系统，其实可能针对喺某个区域，又或者某个特定嘅时段。但系好坦白讲，当然你揸车或者搭车嘅人，而家一分钟都唔想塞车啦。但系系咪阁下觉得两位系咪觉得即系香港而家系就塞到我梗系好似北京咁塞啦？你去北京塞过车未啊？ 未哦。 系你塞过你就知啊，佢真系唔喐噶。喺香港， 我试过屯门塞车咯。 喺边？喺屯门。 屯门公路啫嘛。 你可能 坏车定咩？ 系啦，你可能有交通意外啫。 唔喐噶。 但系你香港交通环境系咪差到而家又真系哇唔掂啦？要提高牛肉干嘅价钱啦，又或者有啲地方啊，划死佢收佢1000蚊啊最好啦，有一入去，令到啲人唔好入嗰啲地方，令到你 系有钱人先入得咯， 系咯。阿律师夹你真唔真实？ 我成日听 最 真，我成日听冇听你讲咧话有种讲法啦，就系话我哋个道路个路面咧，只不过系使用得唔够平均，而仲唔够平均嘅原因系个资讯咧，即系唔够准确啊。 嗯， 即系大家都唔知道边度塞车啊，成啊咁会中咗入去啊，都即系变咗。亦都好多时候有讲过话咩首尔嗰边呢引入咗啲即好即时性嘅交通系统啦，咁就可以将嗰个交通流量呢 diversify 到好好啦，咁其实个路面就可以悭咗好多，甚至乎又话拆桥嘛。 但香港都有冇嗰隻嗰隻呢咪有隻路好大嘅路牌，你哋有冇㗎？我沙田出九龙有㗎。 主要交通系有 的。斜到呢跟住就绿色。 黄 色、 红色、 红色， 吓 你知唔知系咩啊？ 即系我唔系好中意讲乜？ 即系佢咧系一条一条路咁样啦，即系其实系好多方法咧出九龙噶嘛。 即系有啲大嘅路牌咧，上边可能就写咗 大路牌喎吓。 譬如沙田去九龙中，咁就其实 indicate 咗两条路，一条大埔道啦，又或者一条狮山隧道啦，佢就有一条咧就可能红色，有一条绿色嘅。 唔系佢系可能绿色。暢通嘅，跟住咧慢慢就變黃色，就塞少少，跟住埋到去嗰個獅子雙隧道就是、紅色，咁就勁塞咁樣咯，即係話俾你聽。 即係但呢啲都好後期噶嘛，因為到你見得嗰個牌嘅時候，你都已經中咗招啦。 係咯，就已經行緊啦。 咁嘅意思噶嘛， 我已經行緊啦已經。 我哋講緊嗰啲咧，我冇見過啊，但係我聽成日都聽到人講，如果真係有嘅，其實我哋應該唔用做 Dual System 入嚟啦，即係大家都有 smartphone 噶啦而家。咁如果能夠好方便能夠上到個網嗰度即時睇到咧，係 live 咧，即係個交通流量係點啊？咁大家識得揀路啊嘛。即係譬如你去跑馬地，到底行山路、港島啊，通常都有幾條路嘅咧。海皮、大道中，即係海皮電車路、山路咁樣，又有三條路咁啊。基本上，咁會唔會真係可以幫得到手咧？第一啦，第二就係、是、我自己都好討厭啲司機頂住曬啲車，我係好警醒我自己唔好咁做。 個司機 嚇、啊，即係我哋。拍車咧，譬如咧，唔好拍，你唔使停得我咁正噶，唔好頂住啲的士啦。 我見到你， 即係你可以喺前少少咧放低我，我唔介意行兩步啊。所以我係好贊成咧，係嚴厲執法噶。其實交通警員係有權鎖車噶嘛，所有嘅汽車司機咧，如果你 惡 係啊，我就覺得係違法嘅就鎖啦，拖佢翻去上水車房啊。咁嗰條友好煩噶嘛，咁你放心啊，佢以後就唔敢咧喺度頂住條路啦。喺度拍喺度等，拍喺度等 老细啦。 咁唔紧要噶，冇办法噶，你放心啦。即系你整得几镬之后咧，个老板都怕噶，因为点解咧？佢无非都想方便啫嘛。佢点知仲大镬过唔请司机唔有车？咁等的士条龙又长，咁咪抵佢食咯。即系其实严厉执法，我觉得系好紧要噶。 加價，我覺得加得少添啦。 係啊，你個人啦、啊，你個唔係人嚟啦。 唔係真㗎， 而家有480大佬。 你知唔知幾多人咧？ 我真係唔怕街，我真係。 我真係識好多人咧，係亂拍車。 我都識， 因為佢哋計過條數咧，佢計過條數㗎，佢覺得咧，其實亂拍車咧， 平過做停車場， 仲平過泡停車場㗎。因為點解咧？你唔會次次俾人捉到㗎嘛。 嗯。 咁。咪變咗佢會覺得我劈喺條街咪仲好咯。咁但係啲路面香港尤其是港島啦，港島啲路面窄嘅舊路，咁你仲有一排車泊咗喺度咧，佢又唔怕抄嘅咧。咁嗰啲雙程路就變單程路，咁單程路就唔敢泊啦。咁、你三線路得兩線路，但一般嚟講都係雙線路嘅啫嘛，就變曬一線啦已經。咁嗰個交通設計個流量唔係預你一線行走啊嘛，咁所以就出曬事。而且咁啱當有人譬如落下車上下車的士之類之類，咁就 block 死咗啦。咁、你見到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嚟㗎嘛？我建議係加價啦，1000蚊一張啦，拖車啦，唔准走。即係一封路咧，譬如嗰啲人咧違反交通規則啦，泊車又好，就算有人坐喺度等都好 ，OK， 一就封咗條路，拖走曬佢啦。你拖走曬佢之後咧，呢班人就唔敢亂嚟㗎啦。 實時嘅道路塞車系統咧，你知唔知香港係有嘅？ 喺邊啊？ 只不過係你會唔會用嘅啫。有一條路我成日會揸翻屋企嘅。禮拜二咧，我黃昏放工時候咧，我就會將軍澳揸車翻屯門翻屋企。逢係上車之前未開車咧，我就會撳著個手提電話。究竟嗰條路塞唔塞車？你係揾到佢究竟咧？喺 Google Map 啊 ，Google Map 有一行叫 traffic 啊，你係可以係，你係可以睇下究竟你翻屋企條路咧，究竟係邊度紅色紅色嘅車啦，綠色嘅即係冇啦。你係真係好聰明咁睇到噶。咁所以咧，根據咗幾個禮拜嘅試驗之後咧，我發覺有一條路咧係永遠都唔會塞車嘅。我以後翻屋企就行嗰條路。 所以你唔敢公開條路啦。 唔敢 嗱咁 非常犀利啊！ 就咁冇用咯、 啊，所以律师即系律师啊！所以你话我会公开呢条路系梗系梗唔敢啦，因为你老实讲，有时你会系可能行远咗条路，好似个问题就话行远咗条路，不过嗰条路少啲灯位，又或者嗰条路摆明唔塞车嘅话咧，又或者少啲上斜，呢个好紧要啊！即系龙翔道最怕就系黄大仙上斜，你避咗嗰段路咧，你塞少咗三个字，基本上你系老实讲，你要将呢一样嘢。每一个驾驶者，你都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去睇呢样嘢。老实讲，唔系话长短路嘅问题。有时可能你就算屯门揸出荃湾，你话几远啫？唔系噶，我都睇一睇个稳阵啊嘛。有时你就系睇到，喂，屯门公路就系冧石，系咪？就系坏咗个巴士咧上斜，你就系唔行噶啦，你就行第二条路咯。即系我觉得呢个先系 YouTube。 你可唔可以讲一次喺边度揾咯？ 你嗰个 manual 嗰度有个掣咧，呢度系个 manual 有个 show traffic 嘅，有个叫做 路况 路况。你就會見到紅色、橙色，係咪啊？ 哦，係喎、 啊。嗱，你而家睇到啲橙色、藍色 地鐵，唔使睇呢樣嘅。 我冇得地鐵啦、啊，我得巴士，我中意，我中意瞓覺因為。 哦，咁你記住叫巴士兜路咯喎。 啊！巴士冇得， 紅色嗰啲冇啊， 咁咪睇人托咩？ 咁啊，唔同巴士線噶嘛。 啊，係係係啊！ 有啲行乜隧，同埋有啲行乜隧噶嘛？你知我路途遙遠。 係啱，但係頭先律師介入都講得好啱喎。喂，你係唔係真係件事就係話啊？唔係係定唔係咧？你係咪真係好似嗰個禮拜六咧出呢單新聞嘅時候，田北辰都講咗番説話嘅？究竟而家係個牛肉乾貴咗，啲人唔敢犯罪啊？定還是執法加緊執法嗰樣嘢緊要啲？咁其實老老實實。当我有需要，真系我揾唔到位，即系譬如我可能要去一笪地方交收一样嘢，可能不出三分钟嘅啫。即系假设我要去拍低个写字楼楼下，喺上面签收张票，攞翻落去，呢不出三分钟嘅嘢。个问题就系话，哇死啦！如果我要去湾仔，唔系啊，我喺湾仔揾唔到停车场啊，最主要就 系、你中环都揾唔到啦。 冇办法，啲人贪方便就摆喺路边。问题就系我觉得摆喺路边唔会俾人拖嘛架车。如果你真系唔系啊，你有个差佬喺度。揸住本簿啊！你睇下我怕唔怕啦？ 唔系你谂下啦，真系去如果你去老懒嘅话，你边度泊车啫？你咪唯有派容记嗰 你老懒就冇揸车啦，即系饮酒啊！ 点解你要揸车咧？ 系啊， 既然系咁啦，既然你估计人 唔系啊，我梗系冇啦。 人生你就要作出 估量 就要作出安排。 我同意噶，我同意。 咁如果你觉得你要去湾仔一啲比较 busy 嘅时段，咁你又觉得有机会你揾唔到位？唔好揸车咯， 我咪就唔揸车咯， 系咪制造就业咯，请司机咯，唔系点啊？喂，系咁噶啦，一系就预早少少时间行路咯， 你咁我就 唔系预早少少时间行路咯。我经常都行路噶，你唔好以为乜嘢。其实我个帮我揸车嗰、那个，佢主要就车我屋企人嘅啫。我自己经常都系搭巴士嘅啫，我系搭巴士搭地铁嘅，我好少用噶。我一日可能我平均一个礼拜，梗系有咯，我全部好熟嘅巴士。 你咪搭 我一个礼拜，我谂。 我大約五日 out of 七日啦，我只不過係車過一程車就車我翻工嘅咋，之後所有嘅嘢我冇用過佢噶，佢係車屋企人嘅咋。咁係因為我就唔想煩啊嘛，咁咪除咗自己。 其實我想話咧，我未搭過你個車哦、啊。 都搭過一次啊嘛。 冇啊，好似。 所以我一个礼拜都系揸日车翻工嘅嘢， 系唔好用， 因为系搵唔到地方泊，同埋惊塞车，最好唔好揸咯，唔好揸咁多咯， 唔好揸咯。咁你觉得一有 risk 嘅，咪唔好用咯， 你咪先揸咯， 搭地铁咯，地铁好方便噶，香港公车其实系真系方便噶、哦。 咁但系你睇系咪真系即系加重个罚则，系真系可以令到啲人惊而唔揸咁多车咧？ 唔系佢唔系揸唔揸咁多车问题，而係佢係犯法，佢不遵守交通規則，喺度壓住條路啊！喺、 嗯、 呢，即係我哋個道路設計咧，係無法承受咧，一啲人喺度壓住條路嘅。咁、 嗯、 你對付呢一啲人咧，就係最緊要。你解決曬呢啲先啦。即係如果香港你撞車，你冇得好講啦，嗰啲係出意外啦、嗯。但如果條路面基本上係冇非法泊車、冇非法逗留、冇非法上落客嘅，如果係冇曬呢啲嘢咧，我嗱夠膽賭，係、 嗯。 我哋嘅交通问题就已经唔会系一个点样嘅问题嚟嘅， 唔系啊，有 时即系交通其实最紧要就畅顺嘅啫。 系 翻工放工时间咧，系所有车都去晒个路面噶嘛，即系同埋全部都系拣最短嘅路程。 其实都有呢个问题噶，就系嗰啲人更加亦都会系点咧？喺唔应该上落客嘅地方上落客，喺明明系唔应该泊车嘅地方泊车。你自己睇下中环北大街啦，我去亲嗰个搭的士都打九九九咁滞噶啦，已经 系嗰度咯。 仲有我好鼓励各位市民嘅，喂各位人士啊，我系市民啦，我都系市民，即系各位兄弟姐妹，我哋只要见到人咧系非法。OK， 係吊泥媽又好，的士兜客又好，揀客又好，或者當你喺度一路等緊的士嘅時候，你見到有啲人咧，啲老細車啦喺度非法等老闆啦嚇，啲的士喺度非法喺度即係吊檯客啦、嗯。喂，大家合作啲啊，一齊打九九九啊，係、嗯、一定會派人嚟噶。只要我哋每一個人一睇見，特別喺繁忙時間喺度等的士嘅時候，唔緊要噶，個差人始終都會嚟噶，佢嚟望一望都好啦。即係你明白，即係你打嘅時候，可能幫你唔到。但系二十分钟后嚟嘅时候，佢就帮你二十分钟嗰、那个。但如果你二十分钟前嗰个都会咁做咧，其实个差人就要长期冻咗喺度噶。 嗯， 佢个九九九响到玩咁滞嘅。O K， 咁咧佢一定要冻喺度噶。咁佢冻喺度嘅时候咧，你放心啦，啲人 个 交通记住，最紧要就系流畅嘅啫。只要流畅，其实 呢个我同意 嘅。咁譬如我用嗰个咩道路收费咁啦，总之去 Landmark 嗰度要俾100蚊先转到个油，转到油嘅。咁咪可以咯。 呢個下一步，呢個下一步，你 所以要想道路收費， 即係如果道路收費呢一個咧，我哋先緊，你應該試下就係當啲人守曬規矩，係唔係交通路面已經好暢順先？而家其實香港大家都同意噶嘛，係大好多人唔守緊規矩噶嘛。咁我哋應該先解決咗呢個問題先，而且睇下個效果係點啊嘛，而令到啲人咧係要真係認真去守規矩咧，就大家認真打九九九 ，OK， 去叫啲差人嚟見到人哋係呢個。违反交通规则，但系嗱，呢度我明噶，跟有人会夹我噶，就话喂，咁样你会唔会滥用咗九九资源啊？令到真正嘅 urgent 嘢唔得啦咁，嗱，咁佢个定义设计九九九系接呢种电话噶嘛，都会，咁我觉得我哋唔系滥用资源咯。 你一系就 suggest 第二个 number 俾我打咯， 系你俾个九我哋啊， 系咯， 专打交通咯， 系 冇问题噶。 佢有交通热线噶，好似系咪啊？譬如的士后边 唔系嗰个投诉热线， 系投诉热线咯。 而家你要即刻有差人嚟执法啊嘛？问题系 哦，咁打九九九咯，齐齐。 其实我应该 push 佢咧，系有第二个条热线。 系啊，啱啊，其实应该六九八咯。 吓，你应该系俾条第二条热线，即系 仲 我 call 不出五分钟嘅铁马嚟赶晒车走噶啦，咁啊叫啱啦。咁同埋老老实实，即系你话喺实施道路收费系统，点解系一定要中环啫？尖沙咀又系旺角又系嗰啲地方唔湿咩？弥敦道唔湿吗？你要制造第二种阶层出嚟， 唔系好湿噶啫。我想话唔知 你啊，你试下搭一次啊！ 我成日都搭弥敦道。 你西隧出口啊，搭一个的士好、巴士好，你试下搭去铜锣湾啦，九个字去唔去到啊？夜晚六点钟，六点九个字去唔去铜锣湾 西隧出口铜锣湾，你讲尖沙咀喎、 啊？唔系啊，而系话俾你听，其他好多地方，我讲紧好多弥敦道都系噶，因为多灯同埋多，同埋好多巴士，因为你明白嗰条路咧就有三线，最左手边系巴士站。 啊，我知啦，我行出到。 问题就系你见到好似架火车咁，啲巴士已经系深水埗怼到上去旺角，仲要停埋灯，有一卡卡嘅 有咩？ 你真是颠倒塞死你啦！ 柯士颠倒塞死你啦！ 唔系柯士颠站嗰度咯，系嘛？ 个问题就系话，点解即系巴士公司咁耐都唔整合一啲路线？就系话某几架车先入得弥敦道。而家弥敦道系咪太多巴士咧？大家 如果你哋真係搭去巴士嘅時候， 中書嚟噶嘛，即係等於人嘅脊骨啫嘛。 去轉車咯，而家住屯門嘅人就喺屯門交通交匯處嗰度轉車啫嘛。 好咯， 轉車出市區。 麻煩啲區議員，同埋立法會議員。 你又指意啲區議員，你又指意啲區議員。 咁係做呢啲嘢噶嘛，區議員。 同埋啊，你要實施到交通收費系統啊，你不如行單雙號啦，即刻唔見一半車。 哇！北京啊， 係啊。你就係想個小車入咋嘛，咁想收錢 兩個牌。 咁個問題就係話，喂，你匯豐銀行好似頭先啊律師甲話不打街路，個個都俾得起錢嘅，咪個個俾錢入去囉。你覺得交通改善咩？我唔覺得有。 咪如果100蚊轉入去我走喎、啊。 你走啫，嗰度等緊老細嗰啲唔走㗎嘛。嗰啲係 budget 嘅一部分嚟㗎嘛。問題就係話 ,ok。 100蚊一個月都係2000蚊到。 我咪俾囉。 俾。 係啊。咁問題就係話你點樣先令到嗰度小車，你一日同條差佬24小時喺度，或者放工時候一定有條差佬喺度。 唔係，但係呢個的士站嚟噶嘛，嗰度已經係化咗你一條線啦。 咁你安排的士站嘅地方得唔得咧？啊，雖然冇乜大嘅地方，唔係而家係有的士站你冇計啦，嗰、那個係安排嚟噶嘛。咁但係問題你唔會覺得嗰度有40部 Benz 牌喺度等老細噶嘛？ 唔係，我覺得最麻煩都係上面娛樂 幾恐怖啊！ 娛樂， 你講下先 ，LV 門口嗰度。又會有車喺度等老細車啦，又會 有 等條女啊， 冚旗的仲要褪翻轉頭噶嘛，因為佢哋係以 唔係前面 冚旗的係以最貼住本即係港島的嘅嗰個位為之第一上位上車嚟噶嘛，所以佢哋冚旗的係點？所以你冇成日喺度搭的士啊？冚旗的係點做嘅咧？佢就去到前面，去咗前面先嘅，然之後如是者一路係用後波向後褪翻轉頭。因為以貼住 LV 出口 landmark 嗰個門口為之第一部的士，因為嗰度最多客直接出嚟啊嘛，所以佢哋係拍，所以啲冚旗的係 向前，後拍嘅， 然之後後褪，咁為咗佢要向前到後褪咧，所以咧的冚旗的喺前邊嗰位咧，就通常都係兩三部平排夾咗喺度嘅， 係啊係啊， 咁所以就會點咧？就頂住啲本地的咧，港島的咧，就會出兩間兩架位就出唔到噶啦。明唔明啊？ 哦，你真係好熟咯，咁就真係。 我都爱搭的士多㗎啦。 去 亲嗰度，我未见佢搭巴士。 我去亲嗰度报警咁滞噶，我就谂益后人嘅咋。但如果我之前有个人有似我咁，只要我哋每20分钟都有一个好似我咁嘅人，咁嗰度咪长期搞掂咯。其实一个钟头只需要四个我啫嘛，三个我啫嘛。 好多过海嘅人咧，成日都会搭咩962啊、967啊、968啊，经呢、這个系啦，即系经呢个皇后金钟道咧，去皇后大道中，跟住转入北打街咧，跟住。出西隧嗰邊嘅可能120就唔係， 哦唔係我係， 咁但係老老實實，如果匯豐銀行樓下又或者金鐘島嗰個暢順啲，又或者北打街嗰個暢順啲咧，條龍 而家唔係啦，120順德嗰度開噶嘛， 係啊，所以120 轉頭， 我講行西隧 搭噶， 我講行西隧嘅車， 搭120， 我講行西隧嘅車，咁其實係好多巴士過，即係由西隧過海，即係如果北打街通嘅話咧，你其實真係可能幫到香港，不即係港島嘅交通情況已經係通咗好多啦，真係。咁、那個問題就係話你成日諗埋啲縮數，諗埋啲市區就話收錢唔係個問題。你真的要有人執法，那個才是一樣大家幫，即係幫到大家嘢咯，係嘛？ 可能有少少幫助佢，我唔知。 希望大家係。 冇啦，唔好加價啦，唔該。 我唔驚喎，你加到1000蚊一張啦，我就係唔擺街。 其實我一年都係抄過一張半張嘅啫。 係咩？我都係一年抄半張啫。 因為我一年都係揸過52次車嘅啫。我是新 day driver 嚟 嘅，咁啊好多謝律師噶，真係好有營養啊！我哋下次又整即係整理得好啲啊！有問題嘅時候，你又上嚟講下課啦。 我自己講都已經好有條理， 我係好有條理啊！真係非常之犀利啊！咁今日多謝你啊，律師甲啊，下禮拜應該阿 Chris 翻嚟啦 嚇， 好多謝各位，拜拜。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发。